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钟，由叶文耀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美国华盛顿的核安全峰会之后，乘坐专机返抵北京。外长王毅总结习近平今次外访的成果，指习近平在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了今年首次会晤，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习近平就台湾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展明了中方立场，双方又就朝鲜半岛核问题以及海上形势等等深入交换意见。王毅认为这次会晤基调积极，富有建设性，对外释出两国致力增进沟通、协调、合作的积极信号，为今后一段时期中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卡塔尔首都多哈一座起紧的购物商场发生火警，超过14000人要疏散，没有人受伤。起火的商场冒出大量浓烟，过万个工人和员工及时疏散到安全地方。商场管理层发表声明说，火警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大约2:30发生，正是调查事故原因。涉事的商场耗资超过8亿美元兴建，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计划今年启用，地点同2022年世界杯决赛周举行赛事的球场非常接近。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市中心的交易广场，有左翼分子发起示威，抗议部分市民有伊斯兰恐惧症。警方包围和驱散示威者，带走多人，接近100人被行政拘留。另外，大批北非裔青年响应当地一个右翼组织的号召，计划在伊斯兰教的社区莫伦贝克示威，一度同200多个防暴警察对视，警察手持盾牌戒备，水炮车亦都在场。示威者曾经一度后退，期间有人向防暴警察掟石，警方拘捕2人，有30多人被行政拘留。比利时右翼分子上个星期发动示威引发冲突之后，当局就禁止所有示威活动，防范再爆发冲突。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在社交网站上载多张回乡祭祖的相片，他说趁清明节临近，星期三同家人翻福建厦门祭祖。李波的贴文指，在南普陀寺的观音像前合十默土的时候，对目前的境遇感恩，有一份解脱的感受。他又说，重游鼓浪屿的时候，见到翻新的古老洋房、绿化的街道、兴高采烈的游人，感受到内地经济繁荣、人民富裕，20年间进步巨大。最后看埋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潮湿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能见度较低，稍后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E2 现正联播。 玄学风水命理并非精密科学，本节目内容只供参考。 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命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Kumalakya Yen。 好啦，早晨啊， 师傅， 早晨啊，纪华， 早晨啊，师傅，早晨，李仪， 又到我哋一个礼拜一次嘅李居明妙论天下啦。 咁今日我咧把声有啲沙，大家有啲预算啊， 冇问题、啊。 点解咧？因为咧上个礼拜咧，林记咧带现咗啲剩女咧100个围住我之后咧，逐个嚟睇。 而家成日俾女围系咪？ 唔系啊，睇到我听到我把声都沙晒，沙到今日啊， 由晏昼2:00睇到差唔多7-8点钟。 咁你 100个轮流啊，未停过。 唔紧要啦，帮到手最紧要啦。 点解今个礼拜你哋？ 喂，今个礼拜咧，嗱，真系师傅，今我望真唔系几开心嘅。我想大家全香港，甚至真系全个亚洲地区人咧，如果识得睇中文嘅，知道呢啲新闻嘅话咧，个心咧都会沉一沉。 边单新闻、啊？ 就我讲紧台湾啦，嗰单嘅4岁细蚊仔啦，无端端啦喺街度咧遇害啦，仲要嗰、那个即系死嘅方，即系嗰、那个 身手异处， 身手异处，我真系觉得好 心痛， 好心痛。妈妈仲要亲眼睇到啦，咁样。跟住第二日就发生咧，就有个警察啦喺嗰个车站又俾人袭击，又系伤。到我头啦咁样，我就即系我心，我都好唔舒服。我其实想问一下师傅嘅，究竟点解会咁样咧？咁样 系咪好似最近特别多呢啲事？ 系啊，香港都有啊。香港又系早几日啦，喺我哋嘅某一个嘅地盘里边咧，发生宗命案，又系剥住个头，系、啦。当场毙命。 事实咧喺近呢段时间咧，我哋成日都睇到好多咧匪夷所思嘅新闻啦。咁咧就好似类似阿江美人先所提嗰种咧，就真系暴力到不得了，同埋咧你系好难解释， 好血腥。 咁我相信咧就只有妙论天下呢种节目咧先够胆解答俾你听个真相。 我好想知道， 因为其他节目系出唔到街，我谂直情讲唔到因为咧喺过去呢段时间里边咧，其实我哋经受紧一样嘢嘅，就系嗰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即係日本仔呢侵略中国嘅时间呢，係太多暴行呢。咁嗰种暴行呢，大家呢就知道呢有几种暴行呢就非常之离谱㗎。我先讲同呢件事有关嗰个暴行先。嗰个暴行差唔多以话係一种因果嘅轮回。係点样呢？就係、是、当时日本仔呢杀咗我哋中国人呢，好多时呢佢哋玩一个游戏㗎，係将个头呢割咗落嚟。 係啊，呢、這个然后呢迪士都有讲。 佢仲要互相交换个头嚟揸喎。嗱，即系将呢个头斩落嚟，你斩落嚟嘅时候咧，你睇唔到自己身首异处噶嘛？ 系啊， 交个头俾对方，又对方个头斩落嚟，又交俾对方，要佢抱住，抱住嘅时候影张相系咩呢？就系、是、你自己睇到自己身首异处，对方又睇到自己身首异处， 点解 ？OK， 嗱，如果我哋相信有灵魂转世嘅说话，你俾嗰个日本仔割咗头系咁样， 系啊 ，OK。咁另外嗰个又俾个日本仔个头咁样，啊、好啦，咁你冤魂不息啊！我哋讲啊，如果有灵界，你系咪会追住呢个割你头嘅日本仔，系去投胎下一世嚟嘅时间、你投胎咗做个细佬哥啊，我都唔放过你啊，我都会点啊，我都要俾翻个刀你叹下，将个头割翻落嚟。即系如果我哋用因果论或者用轮回论咧、就呢个讲法咧就已经系解释晒啦。其实就系嗰个细路女，其实系个日本仔嘅转世。 今次大只佬嗰个电影个桥段嘅 系啦，所以大只佬咪叻咯，即系佢当时已经察觉到原来我哋呢一代咧仲要经受紧呢一个日本当时侵华嘅所有暴行嘅轮回啊。即系呢样嘢系其实好简单，我哋讲紧原子弹，原子弹一爆落嚟嘅时间，一夜之间嗰、那个港岛同呢个长崎， 是 日本死咗好多人， 系 咁，我想问你啦，嗰啲人又会唔会转世嚟报仇咧？ 带住个怨恨心， 但佢哋知唔知咧？嗰刻太快， 嗰刻咧，我又要讲啦，唔会， 系咯。 个理由点解咧？因为当时嗰啲日本人咧，系唔知道有一件原子弹， 系咯。我想讲，佢都唔知发生咩事。 如果冇嗰个意识咧、哦，原来系唔会转世，但系因为烧焦咗嘅身体同烧焦咗嘅所有嘅嘢咧，系、会变成一种毒啊！嗰种毒咧，变成嗰种毒系会轮回，嗰度嘅轮回就系而家嘅 cancer。而家我哋所讲嘅 cancer 就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嗰个原子弹嘅轮回嚟嘅、即系佢将佢变成咗所有嘅 毒、然后就分晒所俾嗰扎人，嗰阵再嚟嘅时间去投胎做人嘅时候，依然都有上一世嗰个毒。所以而家嘅 cancer 病里面呢，其实我哋讲緊細胞嘅病变呢、其实里面系原子弹嘅唯独嚟嘅。我哋嘅讲法啦，讲明系妙论天啦、 当然啦。 李居明呢就沙住把声同你讲有特别原因即系证明咗呢段嘢呢、非常之匪夷所思。咁呢就另一样嘢呢，剛才我所讲嗰样嘢啦，台湾呢 就非常之多所谓叫鸡童嘅，鸡童即系咩咧？ 扶鸡嗰啲。 非鸡童咧意思就系佢喺啲庙嗰度咧会上身嘅。 哦哦哦， 上咗身之后咧，就算你点劈点劈都好啦，佢都可以即系冇事嘅。咁啊，阿仔哥喺呢个气功一周嗰度咧都两日提过话，佢台湾见到鸡童啦。咁台湾咧就一个好多鸡童嘅地方嚟，即系话好多灵魂咧依然系寄存喺佢哋嘅身上边。咁如果你前世真系有呢个因果嘅说话咧，咁真系咧好似你所讲嗰种咁嘅 case 咧，就不断会轮回啦。 即系所有嘅都系因果。 如果你用因果嚟解释咧，比较容易咯。 系、 嗯、 啊， 咁啊呢个题目咧，你用风水或者用面相咧解唔到嘅。 嗯， 只有用灵魂学先可以解到。亦即系话喺当然有一种解法就 系 话精神学个人之善啫， 系、 完全冇关系嘅。 冇受苦嘅， 点解个个都唔斩，又斩个人咧？ 靓妹咧， 系啦，点解咁多种做法佢唔做要咁做呢？ 嗯， 个原因系咪佢里边有一个信息系要佢做嗰行为啊？嗯，咁当然嗰个父母嘅人佢唔会承认话个细路女就系嗰个日军嘅转世啦， 佢都唔会知啊。 但系而家问题就系话灵魂学呢样嘢或者我哋转身呢样嘢咧，喺而家目前世界里边仲喺度争论紧嘅，即 系 有啲地区仲系唔承认有灵魂学呢样嘢。咁、但系我哋作为研究科学之外，研究哲学，再研究神学，我哋就慢慢会觉得呢个世界系应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咁、应该仲有一啲嘢咧，我哋咧系古怪唔知嘅。不过头先我讲个 case 咧，就唔系净系话日本仔嚟侵华嘅时候咁样做法，喺我哋古代咧，经常都有呢啲行为嘅。就系、是、将人个头割落嚟或者斩手，咁呢样嘢咧就已经系唔系一个新鲜嘅一种暴力嚟噶啦。 冇错， 不过去到日本仔嘅时候咧，嗰种情况咧系更加严重。咁、我相信嗰个嘅意识系轮回啦。第二样嘢啊，江美仪你都知道咧，嗰阵时咧日本人咧喺我哋中国咧系做咗好多残暴嘅行为啦，唔好讲啦。另外咧，仲有系攞人做实验啊。 系 大家都知道攞喺东北咧有好多日本嘅机构咧，系佢哋系攞人嚟做实验。 部队嘛， 系啦，咁咧就其实嗰啲被人做实验嘅人，如果佢死咗，佢嘅灵魂系咪个怨恨啊？ 当然有啦， 个怨恨系咪佢一定系对住曾先搞我嗰个日本仔 望住个样啦， 就系 目标嚟嘅， 死都追住你啦，咁所以如果你愿意接受呢一个嘅解释咧，其实而家我哋日常生活上面好多嘢都解释到，包括咗咩咧？包括咗911。 系， 包括911你里边呢个爆炸里边突然间一夜之间砰一声几千人，5000到7000人系消灭喺呢个世界，你可以当成佢系原子弹里边嗰个嘅暴力嘅一个转身，今次就到美国人出事啦， 系 你明唔明啊？咁就写一部分，你明唔明啊？咁就你用轮回嚟解释咧，其实就解释咗呢啲现象咯。 咁即系香港嗰个地盘嗰单嘅命案，其实都系大同小异啦，系咪？因为都系冲住佢嘅头而嚟嘅，虽然佢唔系话真系斩落去。 因为当轮回嘅时间咧，大家都唔知去咗边嘅。咁啊，嗰个去咗呢、這个嗰、个系咩啊？ 混血儿嚟噶， 个女真系混血 兒， 个男嘅系巴基斯坦人。 系啦， 通常都系我哋都会认同呢个就系一种轮回啦。 嗱，头先我哋听 Jingle 嘅时候咧，都听到啦。我哋今日本周大头条咧，其实咧都有一个好劲嘅 topics 噶，就系、是、人生十个大关口。师傅系咪今日会同我哋分享啊？ 系啊，咁我今日尽量咧就同大家讲下人生嘅十个关口。 但系咪，我又有关心先嗱，即系今日就4月3日啦，早几日大家知道啦，即系一个做咗50多年嘅电视台正式宣布咧，即系告别啦咁样。咁我想 问咯。 唔系亚洲电视嘅员工嗰份嘅人情味咧就永恒嘅，间公司就可惜啦，即系唔可以啊，即系再喺度运作啦。我想问下师傅啦，既然咧全香港得翻一个电视台，即系叫做即系商业性嘅电台啦，因为仲有一个叫香港电台，因为佢唔系商业性噶嘛，咁我哋唔可以拨入去同一个倾 相提并论。 系啦，我想问下师傅，究竟我哋电视圈嘅发展会系点咧？跟住。 其实就香港电视嘅命运咧，应该仲有5年啊。5年之后咧，应该大家咧全面咧 洗牌嚟啩？ 唔系全面系自己睇自己嘅电视噶啦。 哦， 即系冇话大家一齐去睇一个电视台。 即系而家其实都系噶啦，揸住嗰个电话啊，揸住自己去睇噶啦。 系五年嘅历史咧，应该即系仲有嘅，仲系嗰种大家即系一齐去睇一样嘢啊，嗰种感觉仲会存在。就五年之后咧，应该大家都揸住嗰个手机咧，同埋自己喺自己嘅电脑、 平板电脑系啦。 咁相信呢个5年历史系有嘅。咁啊，呢样嘢我系根据两个资料，第一个资料就系上次我入去 亚视嘅救亡嘅时候咧，我就攞咗亚视嗰个八字睇咗嘅，咁所以已经预算咗知道晒呢件事噶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喺电视度出 咗。冇错冇错。 第二样嘢咧就系我攞埋最近你讲个最强嘅电视咧嘅八字睇埋。咁咧就用两个八字嚟睇嘅，一个咧就系攞佢1967年嗰个八字， 系。 第二个咧就攞佢最近期嗰、那个俾另一个机构收购咗之后， 系 嗰个八字嚟睇。但系发现咗两个八字个共通点咧，都系生于喺亥月。亥月即系话嗰个叫做系11月8号到十， 系啊呢个时间系， 咁咧就即系代表住咧佢哋仲系行紧呢一个嘅火运嘅。咁我睇个八字一批出嚟嘅时候咧，我直成已经掌握晒咧呢间公司嚟紧呢5到10年佢哋嘅命运。咁所以其实我系期待紧佢哋公司咧嘅高层叫我入去咧做个 show 嘅，系解俾你哋听咧佢哋嘅前途系。 我而家已经好想知， 但系佢哋系唔会噶嘛，你明唔明？咁其实呢样嘢咧就系我2000年去可口可乐嘅时候，帮佢哋可口可乐睇八字嘅时候用嘅方法嚟嘅，咁所以呢个方法其实都好准，咁所以阿江美贤唔使担心啊，未来5年冇事，5年之后 就好难 再讲啦， 另外再讲啦。 沉闷香港，此曲一出爆喜讯，乱世佳人奔去齐雅歌医生复修版隆重公演，3场全爆，现迅仲要求4月30日乱世佳人齐雅歌医生加开1场。千人戏院上映《无间道》一系列刘伟强导演作品展，步步还我原片效果，大戏院全新感受，又闻到新光引进最新炮谷机的阵阵香味，快啲嚟地铁北角站踩下新光千人戏院的旺气啦！ 乳房的健康好重要，妇女的头号癌症乳癌有啲乜嘢应该注意呢？患上乳癌系咪一定要切除乳房呢？逢星期日下午4:30到5:00健康好医时节目时段内，1连4集的乳癌解构，由陈亮祖医生、傅慧林医生联同埋乳癌康复者同大家一起了解乳癌。乳癌解构的健康教育资料是由罗氏大药厂香港有限公司提供。 A for apple, B for boy, C for chocolate, D for dog。 小朋友等我接下去啊。 E for egg, 我最喜欢吃鸡蛋的了。 你今次唔慌唔食零鸡蛋啦，今时今日 E 梗系代表 ETF 啦，即系交易所买卖基金啊。 点解啊？ 想知道答案就要记住听实点解 ETF 啦。港股交易日逢星期二中午12:30到1:00。DBC 数码3台财经台会找来专家教你怎样利用 ETF 这项工具在环球市场做好一男子投资部署，不需要奇迹，和你不识讲就识。 我做了建筑20年还不是师傅？ 2017年4月起武技工注册，不可以在地盘独立做回做开的工种的。够10年工种经验的资深工人在今年9月30号前注册，不用考工艺测试的。 建造业议会和工会都可以办理注册的嘛。 资深工人注册安排就快截止，快点注册啦。查询电话2873-1911。 本周大头条。人生10个大关口， 好啦，咁啊翻嚟啦，咁啊就把声好翻少少，多谢你个粒神丹 啊，神丹妙。 因为今日讲呢个题目非常之重要，因为差唔多咧，我哋睇上脑咧，最重视嘅叫做十个关口里边咧，第一个要学嘅叫五限， 人生嘅五限， 呢个限 限期个限， 系啦， 咁呢个五限咧，大家咧值得抄低下嘅，因为咧呢个差唔多咧系万事万灵，应该话咧系厉害过太岁。厉害的太岁，即是它是代表人生呢5个呢最重要的转捩点，在我们100岁里面。第一个转捩点就是小哥呢12岁那年是最重要的。 12岁。 嗱，这讲虚龄。 哦，虚龄。 虚龄的意思要加岁。 即是11啦。 即天一岁。自己。 咁即是如果以而家讲呢，就是2005年那些啦。2005年出世。咁你加12咪即係2017啦，而家2016年嘛， 咁 系啱啦。咁通常12岁嘅细佬哥呢就差唔多呢就离开咗呢佢1到14岁嘅呢个框框，跟住就上15。 十五咧，通常咧嗱，十二岁通常系乜嘢咧？就系由呢个小学咧 去中学啦， 去中学嗰个历史嘅时刻，亦即系话我哋考我哋以前细个就考嘅中一啦，而家唔使啦。 升中史 嗰个升中史，即系你转入去边间学校啦。 系啊， 咁我自己谂翻转头咧，我嘅十二岁嗰阵时咧，就由一间官立小学咧，就转咗去圣雷斯。 哦， 即系当然圣雷斯咧就即系英文最叻噶嘛， 名校嚟。 咁啊转咗嗰度，咁我读官立小学咧，英文出名渣嘅。咁所以入到去嘅时候咧，压力好大。所以咧呢个就系我本人嘅十二岁 大变天。 咁你记唔记得江美仪你十二岁嗰阵时系有咩大限啊？有咩喐动啊？ 咪转中学咯，又 都系转中学。你转啦，好唔好 啊？我咪转由间男女校转咗去河东咯，即系女子中学。好 OK 嘅，好嘅。 你好好，即系你转咗呢个限好啦。 好噶。 咁我转呢个限都好好啊，因为转咗间叻学校嘛。但系跟住我就过唔到第二个限。第二个限系咩咧？就系十四岁到十五岁嗰个。 点解咧？咩？ 嗱，呢度就系包括埋呢度嘅。 系。 十二之后咧，就跟住嗰十四到十五岁咧，嗰个限系乜嘢咧？就由只耳仔咧跳上嚟个额头呢一度。 哦，耳仔去额头啦。 呢个额头呢个中间呢个地方叫火星。 呢个。 一去呢个位嘅时间咧， 美人当个位 就唔好啦。嗰个位啊，点样唔好咧？就系话咧，你两年我两年喺嗰度读咗书之后咧，成绩唔好啦，因为我啲英文追唔到，咁就转校。 哦，你要转校？ 哇，难听啲啊叫，唔系好听啲叫转校，唔好听叫俾人踢咗出校。系啦，咁啊，当时咧就踢之前咧都有啲即系讲下就 系 你冧一年就唔使踢啦， 系咯， 有兴嘅。 今次有冇谂？ 我谂下条数唔好啦，我啲学校我又唔中意嗰阵圣律师，我唔中意嗰个班主任唔锡我嘅，由头到尾都唔望我一眼，当我即系野草一样。 透明， 咁於是咧就轉去第二間學校。咁一轉嘅時候咧，先發現得到咧，原來全香港咧，所有嗰啲姓乜姓物嗰啲咧，即係全部嗰啲名校咧，全部原來被踢曬出嚟嗰啲人咧，原來集中曬喺間學校嗰度。 集中營嚟嘅， 就係不過協同啊嘛。 協同， 就係李麗珍收俾我哋師妹讀嗰間啊嘛。咁咧就原來一坐低嘅時候咧，隔離係慈幼嘅，跟住嗰度聖保羅嘅，不如全部嗰啲全部羅仔鏟啊！當時啊，全部咧就踢曬嚟我哋嗰間不過協同。嗰度，咁咧就以为好衰啦，系嘛？点解第一个学期咧，咁啲老师一上堂咧问啦，喂，边个叫做李居明？嗰阵时我咪叫李居明， 当然啦。 咁啊，举手问我望你，跟住第二个老师又嚟，又问， 问你咧， 边个叫李居明？又举手望一望，到个班主任出嚟揭晓啦。呢一期咧考第一嘅就系李居明。 哇！ 大家俾啲掌声佢。哇！我成世仔都未曾考过第一， 争啲临班噶嘛， 系啊，去嗰度咧就临班踢出校，嚟到呢度咧就天下无敌， 几开心。 咁嗰一刹那咧做埋班长添， 系 perfect 啦，齐晒啦 ，perfect 齐晒，哇！突然间觉得自己等 有光环啊！ 原来人好需要嗰种赞美， 自信心啊， 所以呢样嘢又系讲俾我哋下一代听咧。嗱，如果你读嗰间学校读得唔好唔紧要，你去间渣少少嘅学校咧，如果能够攞到number one 咧，对个细佬。嗰个成长好 系啊， 咁但系呢个唔系学生决定噶嘛，系啲父母谂到一通噶嘛， 系啦。咁啊，当时咧我就上咗堂啦，上咗堂咧就系其实当时咧我喺嗰间圣雷斯读嘅时间咧就 form one sing form two 咧已经麻麻地啦，风雨飘摇。咁我入教堂，我跪低喺个天主面前，我话天主，希望你能够俾我升到班咧， 系 啊，咁我就永远顺利啦。如果唔系，我就唔信你。同天主讲数啊， 系咯， 你明唔明啊？ 系咯， 咁点知啊踢出校， 咁就使唔信佢咯， 唔信你啦咁，你明啊？咁但系咧去咗之后咧，又竟然考第一，又受人哋赞美，又做晒班长 perfect， 于是我觉得天主多谢你踢我出校，转咗去一个更适合我嘅环境， 冇错冇错， 嗰间系基督教，咁我暂时去基督教， 就信咗苏哥先啦， 信住苏哥先，又转咗去苏哥度， 系啦系啦， 转会啊， 咁啊一路读落去咧，就呢个咧。就是我哋就话叫关口咧，就系十二岁嘅细佬哥，就 系 通常系升中， 系咪男同女一样嘅，都系十二， 多数噶啦。跟住第二个关口咧，就系十四到十五岁个关口。咁咧，我哋咧由耳仔咧就系左右两只耳十四岁， 转系火星， 跟住一跳上呢度咧就系火星位，十五十六岁啦。咁所以通常呢个位咧个转系最大。咁啊，男女咧，呢一个年岁发生咩事啊？ 青春期咯， 咁咪梗系开始追下女仔啦，俾人追下咁样啦。 你哋女仔冇嘢，唔系呢个岁数咩？ 啊，边个？哦， 你哋女仔都系呢个岁数，好多女性嘅， 啊、开始又好咩啦？有月经期啦嘛，开始又有女仔，开始又吓又准备 好多成长嘅嘢都做 系啦。 所以通常讲个关口就系讲14、15岁呢个地方、 我哋而家唔讲即系呢叫宗教啊，或者啲玄学咧，反叛期啦，我哋叫。 通常就嗱，我成绩好啦，我哋一啦，咁啊有人嚟借笔记啦。 嗯， 有人嚟问功课 啦，搭讪啦开始， 咁然后就发现到即系系女仔嚟嘅， 嗯， 咁啊开始发现到，咦，点解嗰个女仔一阵除嘅咧咁样，一阵味咧，原来嗰女仔唔洗头嘅， 咦、 头油味， 个头油味，但系佢先唔好闻， 哦，你中意闻， 即系我中意嗰阵味， 系、 而家都讲起到一阵味走出嚟， 嗯，即系仲系回忆紧嗰阵味， 系、所以我写粤曲咧好多讲味嘅，嗰阵味。咁呢个就系我哋讲紧细佬哥转换青春期嘅时候嗰个岁数，嗱、呢个岁数通常就 系 第一个关口12岁啦，咁一路成长咗啦，成长大个啦，女仔嚟讲咧，就开始拍拖啲，我哋就全部都唔系呃年，即系我哋唔讲大限，我哋讲大限嚟讲咩咧？即系话可能会有好大件事发生，严重到死亡嘅， 系系系。 头先我哋讲第一个十二咧，就系升中啦，嗰、个系第一个关口啦。咁头先我哋讲个就系好惨嘅，即系转咗第间学校，或者个学校离佢哋好远，发生好多问题。而家直情系讲压力，甚至系讲紧小朋友读书嘅压力。十二岁嗰个第一个关口，第二个关口咧，女仔嚟讲咧就33。 系 33，唔谂记你33你做啲咩事？ 我嫁咗啦嗰日， 就系嗰年， 系啦，就系嗰年。 哇，咁呢个真系改写你一生嘅，33。咁啊，光美儿33， 我谂 你未到系嘛？你意思啊？ 唔系我咁，我即系十，真系冇乜特哦。有啊， 咩事咧？ 离开亚洲电视 系啦，系咪咧？ 投第二次胎， 但系我哋 离开亚洲电视 胎，呢、个好重要。 系啦， 即系对江美仪嚟讲，我觉得好重要。 即系唔系佢未离开晒嘅，开始即系有啲唔中意啊，开始 有离心啦， 离心啊，好唔满意啊， 有人开始揾你倾啦，开始 跟住又识到我而家男朋友咯。 咦咁嗱，呢个好重要啊，呢个资料。咁即系话你同佢嘅关系姻缘咧， 就系 就好难甩得甩噶咯，冇得甩噶咯。如果你喺嗰个33， 系啊，33、34， 虚龄啊，讲明啊， 梗系啦。 咁即系而家听心机嘅咧，1984年嗰啲女仔咧，就系今年行到呢个33。所以如果你个女啊，或者你个家姐啊，你个妹咧，系33岁，你要提佢啦。呢、个咧，所谓叫33岁咧，一定系个大转变嘅。个大转变除咗结婚之外咧，搬屋啦，好似你咁咧，转工啦， 系啊，开始转咯。 当然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如果佢本身咧。嗰条眉生得唔靓咧，呢一年咧亦会有兄弟姊妹又会过生 哦， 吓、所以呢个年好多时兄弟姊妹突然间发生事嘅，个系33岁，咁啊指条眉嘅，所以睇埋条眉咧就好靓噶啦呢度，呢个就女厄33岁， 系， 哇呢个资料大家要重视啊， 系啊系啊， 跟住男性咧就普遍都知噶啦，42岁呢个关口系好大件事嘅。42岁咧，通常咧就系买股票赢咗之后，又输得好紧要，嗰下就系42。嗱，而家1975年嗰啲咧，留意啦。你哋咧，而家咧就系嘅男仔1975年咧，就系紧42岁。42岁通常咧就个事业咧系巅峰咗之后而落嚟。 走下坡， 或者系呢一个岁数咧，突然间嗰个事业咧系狂飙。咁都系代表做呢一个岁数。咁呢个岁数，我哋男士嚟讲咧，我就记得呢个岁数咧。对我嚟讲就冇乜特别乜嘢唔同。呢个岁数我喺新光戏院做佛歌演唱会。 嗰 阵时系1997我哋兴一兴一个七。咁呢就呢、个就唔系话乜嘢即系大转变啦、但嗰年对我都 OK 好嘅。咁就唔系个个好。即系如果你出真发生事嗰啲呢就好大问题。42岁呢对我最深印象呢就是我父亲啦。因为42岁呢就喺个面相上面呢就啱行正呢一个地方呢度叫山根。 呢个啊 即系眉宇之间嘅。 叫山根呢度唔系。 山根位。 呢、 个位。 呢、个位呢如果一粒咗落去嘅时间呢、通常就系指41同42岁嗰年呢系好多问题嘅， 你讲男定女啊？ 男仔， 即系呢个位唔好凹。 系我父亲咧就呢个位置凹咗落去，所以嗰两年咧佢神经衰弱咧，张床度咧冇办法落床。咁啊，直至到收尾咧，人咧就教佢咧，唔使啦，你每日朝头早去行维多利亚公园得噶啦，不断喺度行打圈咁。咁其实我时候睇翻八字咧，原来佢啱啱行正嗰年咧，就系佢本身属水太多水，咁所以造成咗咧。就比较系差，咁咧亦有睇上脑咧，就会叫一般我哋男仔啊，如果呢个地方好低嘅时间咧， 是不利于母亲的。 我妈妈。 咁所以亦是我父亲嗰年呢就佢的妈妈过世了。咁所以逢亲男仔呢个位置千祈唔好太粒。如果太粒嘅时间呢用个眼镜帮我当都得。 如果是有墨或者是有一横线。 横 线。 横线好多人有嘅， 系啊，我就见到好多朋友都有 横线啊， 黑点嘅直情，如果你一睇都 横线，系 咁样，系啦， 系， 咁会点啊？ 咁会点啊？ 就系嗰年咪好似我老豆咁咯， 哦，即系父妈妈有事 啦。类似，譬如话妈妈一定有事啦，因为呢个位系掌管妈妈嘅， 系 咁同真你见啲人咧，如果呢个位好凹嘅咧，都系代表佢好细个嘅时候，可能妈妈已经过世， 唔喺度啦， 或者已经唔喺度，所以一睇个细佬哥嘅时候，男仔咧一睇咧，一睇到呢个山根。